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8章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人子，你面向哥格和马哥格地，即面向莫舍克和图巴尔的最高领袖，讲预言公斥他说：吾主上主这样说，莫舍克和图巴尔的最高领袖，看，我要攻击你，我要用钩子钩住你的牙床，把你拖出来，使你带领你的大军、马队和骑兵出征，都是全副武装、带着盔甲和盾牌的大军，都手持刀剑，还有波斯、故事和普特人同他们联盟，都带着盾牌和铜盔。哥莫尔及其军队，及北方的托加尔玛家族及其队伍，还有许多人民同你联合，你和同你联合的各种队伍都要戒备武装起来，好为我服务。多日之后，你要奉到命令，到末年你要去攻击那脱离兵灾已复原的地方，那里的居民是由各民族聚集起来的，你要去攻击那久已荒凉的以色列山，那里的居民是由各民族归来，已安居在那里，你和你的大军以及同你联合的各种队伍都一起上去，有如狂风来临，有如浓云遮地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到那一天，你要心起恶念，筹划一个恶计，你要想，我要进攻不设防的地方，进攻安居无忧的人民，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围墙，没有门栓，也没有门，我要去抢夺劫掠，下手攻击以为人居住的废墟，攻击那由各民族汇集而来，已有牲畜财物，已安居在地中心的人民，舍巴、德丹、塔尔史士的商人和客商都问你说，你来岂不是为了抢夺？集合你的联军岂不是为了劫掠，夺去金银，带走牲畜和财物，拿去大批掠物。人子，为此你要讲预言，向哥哥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当我的百姓以色列安居的那一天，你不是就起了身，离开你的住处，由极北之地而来，率领许多民族，都骑着马，实在是一支庞大的联军，极强大的队伍，上来进攻我的百姓以色列，有如密云遮地一般。哥哥，到末日，我要领你来攻打我的地方，为的是当我在义民眼前，在你身上显圣时，叫他们认识我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你就是我昔日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在那些岁月中所预言的，我要领你进攻他们的那一位。到哥格进攻以色列地的那一天，吾主上主的断语，我的怒气要从我的鼻孔发出，我要在妒忌怒火中说，的确到那一天，以色列地必要发生大地震，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飞鸟，田间的走兽，地上所有的爬虫，地面上所有的人，都要在我面前颤栗，山要崩裂，悬崖要塌陷，所有墙垣要倾倒地上，我要招刀剑到我的各山上来攻击他，吾主上主的断语。 人们要用刀剑互相残杀，我要以瘟疫和残杀惩罚他，且要在他和他的军队以及同他联合的众民身上降下暴雨、冰雹、火焰和硫磺。如此，我要显示我的伟大和神圣，且在众民眼前显示我自己，使他们承认我是上主。